童年的梦摇呀摇，摇篮曲和他们的音乐故事之四，与爱人相约来生的摇篮曲，约在蓝摇篮曲。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摇篮曲都是妈妈唱给孩子的。可是今天妞妞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摇篮曲出自一部歌剧，它是男主人公为自己的爱人演唱的。在剧中，他的爱人即将离开人世，他就用这首歌来为他送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约塞兰》，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戈达尔的作品。歌剧《约塞兰》取材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诗，叙述了修道院的修士约塞兰在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候，藏身在陶菲尼山谷的鹰洞里。贵族少女劳伦斯也化妆成一个男孩，躲避到了这个山谷里来。约塞兰就让他藏在这个鹰洞里。后来他发现劳伦斯竟然是一个少女，于是两人之间互生爱慕。可是后来劳伦斯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修士。经过痛苦的抉择，这两人最终选择了分手。约塞兰回到了修道院里。多年之后，在巴黎，约塞兰被邀请去为一位垂死的女人做忏悔。这个女人就是劳伦斯。她临终表示希望能和约塞兰在天上结合。这首摇篮曲呢，就是约塞兰为劳伦斯演唱的安眠曲。这首曲子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约塞兰的情感独白。他告诉临终的劳伦斯自己对于那段美好感情的珍视和希望来世能够结为伴侣的心愿，以此来回应劳伦斯对于他的真挚情感。第二部分呢是四拍子的摇篮曲，伴奏部分描摹了摇篮清摆的状态，祈祷爱人的灵魂能够顺利地进入天堂，愿他能够在那里恬静地安息。戈达尔是一位很有天分的作曲家，他拥有巴黎人那种天生的浪漫情怀，同时呢，也拥有这个浪漫之都所特有的那种懒散和漫不经心。他往往不对自己的作品做细致的修订，喜欢一气呵成，顺其自然。在这一点上，他似乎缺乏一个艺术家对于作品的那种苛刻的严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巴黎知名的作曲家，没有妨碍他的作品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就拿这首摇篮曲来说吧，它是约塞兰这部歌剧当中最受欢迎的片段之一，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戈达尔的创作天分。让一个男人为自己即将离世的爱人唱一首摇篮曲来送行，让自己一生钟爱的但却不能相守的女人在自己的吟唱中安息，这是一种怎样的别致和动人的创意呢？摇篮曲，这样一种总是在人之初为人催眠和祈愿的吟唱，出现在了一个生命的尽头。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就在这与童年记忆有关的旋律里悄悄地重叠，构成了一个有些无奈但也还算完满的圆。而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劳伦斯还是约塞兰，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形象，因为在对神的忠诚和对爱情的向往之间，他们保持了理性，他们共同坚守了对于信仰的坚贞，也一起在心里珍藏着对彼此之间这份感情的执着。于是在一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另一方一定会赶来送行，并且能够在此时此刻在神的注视下坦然地互诉衷肠，并且虔诚地许愿能够在天堂永远相守。他们有理由相信神会接受他们的祈祷，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神 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结局很有些沧海桑田的味道，但是沧桑的不凄凉，相反呢，还有些巴黎式的浪漫，让观者的心里感动多于无奈，祝福来世多于抱怨今生。那么，这样的情景究竟应该用怎样的音乐形式去展现、去烘托呢？如果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苦涩，也不是连双溪蚱蜢洲都承载不动的幽怨，那应该是什么呢？这是表达和倾诉自己心中的那份爱意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是爱人对于这个世界和今生他所爱的人的最后记忆。然而，留给这珍贵的最后一次的时间，却又是那样的仓促。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方式，一种凝练的胜过千言万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天才的戈达尔选择了摇篮曲，这种最原始、最温馨、最虔诚也是最纯净的音乐语言，由一个男人去表达，由一个他爱的和爱他的临终的女人来倾听。在歌剧中，约塞兰这样唱道，在漫长的黑夜里，星光闪耀，患难使我们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在这漆黑的夜里安息，让我们在这灿烂的星光下面祈祷。上帝保佑我们，那光阴像流水一样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流过去，它永远，永远再不能回到这里。啊，甜蜜的安睡吧，让那美丽的天使展开它金色的翅膀，带你到那安静的梦乡。睡吧，亲爱的孩子呀，清晨的曙光即将来临。有哪一句亲爱的能够比得上摇篮边的那一句？有哪一句宝贝儿能比得上妈妈对孩子说出的那一句？有哪一份甜蜜和满足能比得上一个孩子躺在摇篮中倾听着摇篮曲的旋律走进梦乡的那种满足？于是，当这首摇篮曲的旋律在这样一个结尾响起的时候，当这首摇篮曲的吟唱者是约塞兰，倾听者是劳伦斯的时候，今生不能相守的那份遗憾已无需再提，此刻马上就要诀别的不舍也已无需再提，而来世相遇相守的心愿也已无需再提。因为一切都已了然于心，一切都已心知肚明，一切都融化在这歌声里了，融化在了对视的目光里了，融化在那飘然远去的灵魂，留在劳伦斯嘴角边的那份笑意里了。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